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访谈的话题呀，依然要聚焦我们广大的农村。我们说乡村振兴呢，是未来创新创业的一片热土。那随着北京市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和转型升级，农村的创新创业环境也是在不断的改善，而且也涌现出了一大批的这种农村创新创业的新农人，作为企业的领头人，也为乡村振兴呢注入新的活力。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介绍过今年由北京市人才工作局、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共同举办了第五届北京市农村创业创新大赛，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项目，也有很多新农人哈，一些优秀的人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做访谈。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就将自己的创业项目落在了有着大桃之乡美誉的平谷区，这也是北京打造农业中关村的所在地。那么农业要如何借助科技的力量有所创新？本期嘉宾和他的创业项目有什么样的亮点？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聊聊他们的创业创新故事。介绍一下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平谷区峪口镇东凡各庄村党总支书记王玉琪，欢迎王书记，您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嗯，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还有一位呢，就是今天要给我们重点介绍他的在农村啊做这种创业创新项目的企业带头人，秦创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创始人陈国松，欢迎陈老师，您好。 嗯，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二位要一起跟我们聊聊哈，这农业要如何借助科技的力量插上翅膀，更好的进行转型升级。首先呢，我想问问陈老师，您是哪里人？书记我知道应该就是咱们东凡各庄村本村人哈。 对。 那陈老师您呢？ 我也是平谷人。 啊，您是平谷人。 对。我是作为返乡创业青年嘛，也是在那个在区里边的一个政策引导下，我们是以前在市里边工作，然后放弃市里工作，回到家乡开始了这个创业、创业的这个路程。 哎，那咱一步一步说。首先，您是80后吗？ 对，80后。 哎，那当时小时候成长的环境，你印象中的家乡是个什么样子？ 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的家乡都是有这个绿油油的麦田。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家里边也种过麦子，还感受就是这个收这个麦子过程。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变化呢，逐步由这个种麦子开始变成了种大桃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场景的变化，以前是绿油油的，现在变成了这个丛林花海。每到四月份的时候，就是叫人间的天堂一样，很多的游客都到平谷去赏花。然后到了6、7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吃到这个香甜可口的这个仙桃了。 嗯，从曾经的一种景致转变为了另外一种景致了。 对， 其实您在城里工作过。 对。 那当时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说啊，我要回乡创业？是什么样的一种这个诱因，然后促使您来做这个事情了？ 其实要提到这个想回到家乡创业，就要返回到这个2013年2014年，那个时候市场上出现了一个像这个我们的奶出现了一个食品安全。当时我的同事呢，因为我也在外企里边工作，我同事说你是北京当地的人，家里边有没有地啊，或者什么这个能不能帮我们去种点东西，养点什么东西。那个时候就开始有点小心动，想在家里边去做些东西。我们就开始做了跑步机啊、万里猪啊这种带有一点点科技含量的东西在里边去尝试，结果发现这个效果还挺好，所以就一步步就开始走下来了。 等于2013年2014年那个时候，是因为在外企工作，同事的一个提议和需求， 对， 然后让你觉得，哎呦，是不是在农村，我们做这种农产品生产，保障它的这种安全和质量，然后提供一些好的这种产品，其实是有市场需求的。 对，我们觉得现在就是，尤其像这种 高知人群，他们实际上对于食品的安全呢，是完全是来自于我们市场的这种宣传，但是他更愿意倾听周围的朋友啊，或者说他们去给提供的一些产品， 就是金杯银杯不如大家的口碑， 对， 所以口口相传，然后有朋友的这种需求和提议，就让您动心了。 对， 但是那个时候您在外企工作的挺安稳的，然后2013年2014年想要说，哎呦，回去创业做这种农业方面的尝试，是不是属于一张空白，一张空白纸来做？ 对，因为当时那个时候国家也提出了，像那个克强总理也提出了这个大众创新、万众创业这种氛围，所以我们在整个平谷区呢，也出台了一系列的鼓励青年回乡创业的这种政策。所以我们就在那个时候，这种大环境的一个变化，我们再加上当地的政策的吸引，所以我们下定决心回到了平谷，从开始了我们的创业之路。 是，你看两个原因，既有当时的那个创业创新环境，在李克强总理的号召之下，有很多这种年轻有为的这个青年哈，想要说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做创业创新的工作。同时正好您的家乡平谷也在大力的吸引人才，那在这儿我就想问一下书记了，因为一提到咱们平谷区峪口镇的这个大桃，这些年可以说是远近闻名，而且呢这个产业发展的是越来越好。东凡各庄村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在平谷的什么地方，它的这个村里的环境和资源是个什么情况，您帮我们说说。 好，我们东凡各庄村啊，那个坐落在平谷的西部，属于浅山区。我们的自然环境啊，浅山区的面积很大，达到了是11000亩，也是结合这个贯彻这个两山理论，怎么样把这个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结合乡村振兴这个战略吧，我们也是多头动脑，想办法引人才，那个就是打造这个绿水青山。从产业上说呢，我们村啊，大桃在平谷来说，这不用说，是平谷的一个名牌产品。全国各地都知道。但是咱们村呢，还有一个特色的农产品是贡品香椿。这个农业要搞好，得讲好农业的故事；村庄要发展好，得讲好村庄的故事。所以说，在这个贡品香椿，怎么是贡品呢？我们从三河县志，搜集了相关的材料。特别是一本古书叫《一田杂记》，有明确的记载。乾隆爷啊，好写诗，对咱们这个东凡的贡品香椿啊，有赋诗一首。这下我给观众朋友可以念一下。 是，我们来听听这乾隆爷做的诗哈，这贡品香椿是什么样的？ 天地育万物，同类有拔萃，春芽防各庄，一仙可三味，瑶台难遇寻。孤家品家炊，玉燕不可少，春贡进宫闱。有了这个坚实的史料，那个承载我们，所以说我们在2019年底成功的注册了叫东凡贡椿。通过几届的，现在应该是第7届乡椿文化节，我们每年举办乡椿文化节。乡椿文化节呢，又是正好在22万亩大桃花花海这个同步，我们是一红一粉相应成趣，打造平谷西部又一个农特产品的品牌。 既有诗，然后又有这种颜色，一红一粉，然后给我们营造了一个东凡各庄的这种农业生产的场景。既有传统的大桃这种产业，同时我们也在不断的挖掘村里的这种历史文化，然后把我们现在所关注的这个香椿产业不断的进行提质升级。这是2019年开始做的，在2014、2015年的时候，因为那一场就是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这个浪潮，有很多年轻人想要回乡返乡创业。那我们村对于吸引人才这方面我们是怎么来看待的？那当时是怎么跟陈老师就是对接啊，说你这项目哎可以回村可以落地了？ 东凡各庄这个品牌的建设，我还感谢陈老师。我们在2018年就是这个打造第一届乡镇文化节这个品牌的时候，东凡贡椿这品牌就有幸我结识了陈老师。因为呢，过去我们的乡镇是传统的种植，传统的销售，那也就是卖不上价。 这所谓的传统就是老百姓自己种，然后自己找渠道卖。 对， 嗯。 然后我们在陈老师的关注下呀，我们首先成立了东凡各庄村贡品产销专业合作社。成合作社成立之后呢，从技术上陈老师给予大力的支持， 把传统的种植方式改成了矮化密植的种植方式。 嗯， 一是便于出芽率早，品质高；二是那个就是市场要提前了，在销售的市场提前了一星期。这儿呢，我们的香椿从过去的传统的销售种植彻底的改了，改成了就是有点科技含量的了吧。我们销售这块啊，陈老师是专业的 IT 人士，外企的白领，有志的青年，回村创业的青年。这儿我结识陈老师之后呢，就是我们在我们村培养了农民，开办了第一期农民培训班，就是怎么样让农民通过现在的就是现在的科技技术互联网，怎么样把香椿销售出去。 嗯， 啊，这块呢我们成功了，开了是三期培训班，陈老师给我们编教材授课，可以说让我们的就是农民利用了现在的互联网技术，让香椿飞往了全国各地。 嗯， 可以说我们的销售模式是插上了科技的翅膀。 嗯，你看刚才书记这样一介绍，不光有这个生产环节的科技助力，还有销售环节的，另外还有人才培养的。您把陈老师做的事儿哈，其实用短短的这一小段话都做了一个总结。但是听起来好像很简单的这种三言两语，但其实我相信背后一定有很多年的这种积累。那包括刚才陈国松老师也说了，您之前在城里工作，在外企工作，其实跟农业没有任何的关系，对吧？那最后是怎么积累了这个经验，成为了既能在这个种植方面技术方面有所科技创新，同时在销售包括在人才培养这方面都做很多的尝试，您得一一帮我们说一说了。能不能先说一说当时回到村里成立的第一家公司，当时主要是做什么的？我看到了它有一个词叫做新桃园。 对， 而且这个新桃园不是咱们哎这个直观上一听这三个字觉得是新鲜的新哈，桃园那两个字，它是三个金的那个新加上桃子的桃和源头的源。 嗯， 为什么起了这么个名字？ 其实咱们反过来说，为什么加这个三点水这个源呢？实际上我们当时想法就是能够给消费者找到可以从源头上可以溯源的这种安全的食品，因为大家都在讲这个产品可追溯啊，或者说这个包括现在我们提到的区块链的这种各种技术的应用，实际上还是想告诉消费者我们这个东西是有源有产地，或者说这个能够找到直接的生，甚至找到直接的生产人，这样的话实到一个产品的安全一个保证。现在大家不是说不愿意消费，而是说怎么样能够买到就是这个货真价实的东西。有的东西可能叫有机，但是实际上它在生产过程中啊，或者说有的这个流通过程中达不到那种标准。那我们就是想从那种反逆向思维的方式，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标准，让它能够找到源头。 就是本身大家很关注这事儿，知道我吃的东西我必须吃明白它打哪儿来， 对， 对吧？ 这个钱我怎么花出去？就像刚才书记讲的，第一，我们做的这东西通过不同的技术啊，或者说这个新的品种改良，那我们是为了第一提高的这个产品的产量，然后同时也保证产品的安全。那一定是在这个里边投入了很多的人力物力的东西，反而呢我们会在这个成本上边会增加。那我们的产品为什么卖的比别人的贵，比别人的好，那一定是有它的理由的，有它的原因的。所以这个就是能够倒逼我们整个产业让它从源头上去看到这个附加值的一些提升。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初心，想做这个事情。 是，所以把这个源是作为一个字放在了这个品牌当中，是源头的源。 对对。然后我们为什么还有一个新字，三个金在一起？实际上我们以前的时候是想是用新旧的新，还是用这个三个金？其实我们也在想，回到农村里边，我们又是叫做返乡创业青年，同时又是这个所谓的农民的孩子，我们也想通过自己的所学，这个还有一些新的技能，能够带动父老乡亲们共同致富。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字三个金放在一起，实际上是积累了财富，实现一个连农带农。那我们现在操作的方式呢，也是在党支部的带领下，像这个王书记以党建引领，加上村集体经济，再加上一些村集体的合作社，加上企业，这种连农带农的方式，然后形成一个壮大村集体经济，同时带动老百姓共同致富增收。 所以三个金落在一块儿，不是只有一家富，是需要家家富。 对对 对， 对，需要大家共同富裕嘛。 你 你看，要想实现这样的一个状态哈，这可能跟您最初回乡创业的时候，虽然一开始是因为城里人的这种需求，但是在创业过程当中发现啊，我可以带动家乡人民，带动身边的这些村民能够致富，这其实也是多年创业之后的一些收获。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想问问了，回乡创业这些年您都做了些什么？怎么样真的能够助力说把我们的这些传统的这种生产模式、传统农产品让它插上科技的翅膀？ 那要就是我们也一直在回忆我们过去这几年做了什么东西，我们为当地留下什么东西。从我们回到家乡去创业，我们也是属于以前虽然家里边做农业，但是真的说我们从 IT 行业回到农业里边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跨界的东西在里边， 这跨度还挺大的。 对，确实是我们虽然吃到东西感觉像我们吃到桃子啊、吃到梨啊这种感觉这个香甜可口，但是真的要换位思考去看的话，看到真正农民做遗产的时候，我们是体验到他们的艰辛和痛苦，还有一些比如像我们常见的一些自然灾害啊，还有一些虫害啊，实际上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是经常爆发的。那这些东西呢，实际是也是间接的影响我们吃的产品的这个价格呢。那我们当时回到农村的时候，第一个项目做的是这个养殖，就是我们养了一些鸡啊或者猪啊这种模式，但是不是单纯的去简单的养，我们是注入一些科技含量，比如说我们加了一些计步器啊，然后按照这个公里数啊，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些走步啊这些数据，实际上我们很早之前已经用到这个养殖上面。 就是给我们养殖的这些禽类，然后这些这个动物，然后给它带上计步器。 对对，其实际上我们认为那个时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大数据的应用，就是我们先收集了各种数据的信息，那后期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数据做一个简单分析，给大家呈现出来它每天行走的公里数啊，它的睡眠指数啊，消耗的卡路里，实际上这种就给大家呈现一个信号是什么呢，就是健康。因为大家现在愿意付费的这个途径就是买健康，那我们怎么吃到产品的健康，比如我们的蔬菜水果这种这个健康的过程，实际上过程是不可追溯的，或者你看不到，只能说产品的产地能追溯，但是整个生产过程现在做起来追溯起来相对来说要复杂一点，或者相对要困难一些，那我们就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尝试，也算是一种创新嘛。所以说我们认为年轻人回到家乡创业也好，或者从事一些项目也好，要有一个不断创新的思维，或者说勇于创新的尝试尝鲜的这个理念在里边， 属于比较有前瞻性的。就是我们后来有很多人才就是关注自己的健康，比如我们会计步器呀，然后我会看看自己的睡眠怎么样啊，然后当时我们因靠这种 IT 的这种行业的思维理念，然后希望做早期这种大数据的收集和研究，当时就给我们饲养的这些产品带上了计步器，这真的是很有前瞻性。 对对， 那当时身边的人理解吗？尤其我们当地的农村朋友理解吗？ 他们当然，这个我们还是说就是理念的问题，就像我们为什么和这个咱们东方工庄合作的非常好，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认为一个像您提到的，一个是村民，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村里边的带头人。作为书记来说呢，他可能是整个这个村里边的应该算是掌舵人，或者说这个带头人，他的理念要和我们这些年轻人的理念能够碰撞出火花。有的人我们可能提出这些理念信息之后呢，他没有办法接受，或者说他领悟不到这个东西 意义和价值， 总是给你打击。其实有的时候这些青年人呀，或者说我们认为一些企业的人跨界回到农村去创业，或者说从事一个行业的时候，需要有人给鼓励。遇到困难的时候，需要有人帮你排除万难，或者说这个东西最终能够成功。实际上，我们要感谢在我们一路走来支持我们、帮助我们的人。因为有他们的支持，我们才能成就我们。就像我们在水上行舟一样，如果说没有人助力你一把的话，可能你一直在原地去，不会扬帆起航。 我们能够理解哈，就是像我们虽然是农民的孩子，但是其实我们在城里工作已经离农业很远了，本身我们对这个行业并不是特别的熟悉，但是我们的优势是有技术，有我们新的想法，有我们开阔的眼界。那这个时候咱跟村里对接的时候，如果领头人也好，或者我们的村民也好，他们能够把自己对于农业的理解 然后结合上我们的这些新的理念，二者一融合，有可能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这也是我们一直提到的，有的人给这些返乡创业的青年界定为新农人，然后给以前传统行业的人叫做这个农人。那我们新农人和这个传统农人的对比，我们就像刚才总结的一样，我们认为我们可能对于这个知识啊，还有一些这个经验，就是这个所谓的社会的经验啊，但是我们农事操作的经验就是非常欠缺。 嗯， 那有些我们基础的生产这些工作，我们可能做起来相对更困难一点。那我们就说两者能不能很好的融合，也是现在一直在尝试的，就是我们输入更多的是知识和新的技术， 嗯， 甚至我们能够通过一些渠道融资，或者说我们能找了一些资金项目落地到村里边，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带动村民参与到其中，然后村民可以由传统的农民变成职业农民。 嗯， 像书记刚才说的，我们可能在乡试种植过程中形成了矮化密植的方式，那未来的时候可能会上一些机械化，或者说这个实施过程中可能会形成了一个标准化，那我们产品正常的时候农产品是一个非标品，那可能未来的时候可能会形成一个趋向于标准化的产品，这样的话便于我们在市场上进行衡量啊，或者说这个后期的时候推荐形成一个标准化，更会让消费者更容易接受一些。 所以说到这段的时候，我也特别想再 Q 一下我们的王书记，像以陈国松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些新农人，在跟村里对接项目的时候，当他们提出一些新的想法，那我相信您很多年是看着村里这种传统农业发展的这个整个过程的，对农业也相对于更熟悉一些。那当他们提出这种新想法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兼收并蓄，既能够接受他这个想法，让他能够真正的在村里的产业当中去落地生根，然后同时又把我们积累的一些我们农民的这种经验和他们的需求反馈给这样的一些新农人，您觉得这其中您发挥的作用？ 这块呢，刚陈老师啊说的很好，其实其中的苦衷啊，也有陈老师啊跟我们有同感吧。 嗯， 这个一个把这个农民传统农民怎么样培养成新型农民，这需要是一个过程，而且呢，特别是他呢引荐这个，就是把引进这些返乡的一些青年，他的创业，他选择的平台， 嗯， 那你怎么样给他搭建好平台，让他真正在这平台要唱好戏，把这产品做好销售好， 嗯， 这块呢，村民啊有一个共同的认识。他只有说呢，他做出来之后，村民这产品在他这个专业合作社这个引导下销售下，是我们采取的是统一包装统一销售这个模式，他挣着钱了， 看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和好处了， 对，他就要跟着你跟着你学新的技术， 嗯， 甚至说刚才我举例的就是咱们互联网这个线上销售， 嗯， 所以这块呢，这个古松老师啊在我们的乡村振兴这个发产业发展上，产业发展这个四个字呢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做起来真是很难。 嗯， 我们这个团队共同规划了咱们东方庄在这个产品是怎么发展，村庄的乡村振兴怎么定位， 从无到有这个过程， 对， 嗯， 他是亲身的经历者，也是见证者，同时是发展者。首先从规划上说，把我们的乡村产业进行了提升，同时呢，这个村庄又找准了一个脉搏，结合我们村庄的历史文化这个底蕴，首先利用我们的自然资源、历史文化资源、优势产品资源，这块呢，我们就是找准了大美东繁， 嗯， 我们现在定位叫大美东繁， 嗯， 往什么向发展？产业怎么发展，乡村振兴究竟要做到什么程度，不过我们定的主题就是用年轻人回乡返业的年轻人助力大美东繁的发展， 嗯， 让本村的村民要参与大美东繁的发展， 嗯， 我们现在采取的模式是四位一体，就是党支部加合作社加村民，现在提出的又加院校，今年七月份成功的获得了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的称号，结合这个示范村，我们就是这个产业园的提升，目前我们有两个主打产业园，一是峪口欢乐蜂场，二是桑坛基地， 嗯，

启航复兴，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我们的话题呢，继续把目光放在我们广大的京郊，放在我们的大有可为的农村，给大家呢要介绍乡村振兴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都涌现出了哪些优秀的在农村的创业创新项目和一些新农人。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他呢是来自平谷区啊，他也是一位返乡创业青年。再次给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给我们具体介绍科技创新亮点的情创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创始人陈国松，再次欢迎陈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平谷峪口镇东凡各庄村的党总支书记王玉琪，欢迎王书记。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刚才节目上半段的两位分别结合自己对于农业创新还有包括乡村产业升级啊这方面的这种背景给我们做了一些介绍，尤其陈老师谈到作为一个八零后的返乡创业青年，怎么样把自己在外企然后在 IT 这样的一个领域当中的一些这个积累然后放到农业生产当中。那么书记也说到了平谷的东凡各庄村呢正在打造大美东凡这样的一个品牌，而且还有未来的像我们的这种产业园的布局。其实开始提到了你们最早的尝试回村的时候是做这种大数据应用于农业饲养啊生产方面的，那么后来我们还在哪些领域当中有所积累和有所布局？ 刚才这个王书记提到了大美东凡这个整个一个定位的发展，实际上我们也结合着市级市农业农村局推出了这个十百千万工程，然后又跟区里边还有镇里边村里边去沟通，然后在这基础上呢又结合整个东凡各庄的发展定位，以这个康养为路线，我们又规划出了一条康养旅游路线，把刚才书记说到几个园区几个点，然后我们结合到一起形成了一个中心，然后一环多点这种方式，整个形成一个整个西部地区的快速发展，让我们结合休闲农业呀、因为刚才书记也提到了，实际上峪口呢他们东凡各庄还有一个森林公园，是最近这两年开始推行了这个林下经济的这种发展。那我们也结合我们这次在市农业农村局的这个人才的创新项目里边，我们参赛的这个农业智能杀虫灯这个项目，实际上我们是收集了很多的昆虫的这个图像，然后我们形成了一个整个一个大数据的沉淀。以前的时候我们是做了养殖的这个大数据沉淀，那我们现在又做了一些关于昆虫的。因为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东西呢？实际上我们发现在农业里边这个虫害是非常多的，而且我们也跟一些相关的专家去了解，就光北京地区的这个昆虫数量大概有将近上万种，实际上我们在常见的农业生产里边也有四五千种这种病虫害。那老百姓呢，或者说我们有些专家对于一些这个虫子啊这个识别或者它的病理各方面，也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去消化，它可能也不能一时之间告诉你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可能也要去翻阅一些这个相关的资料，那我们就想能不能把这东西形成一个数据，形成一个沉淀，也结合这个十百千万的项目，我们也把其中的一些内容落在咱们整个这个东凡各庄去做这个实施。比如说我们配合着林下经济去发展，我们做了一些林下的科普教育啊，是告诉这个游客或者说小朋友，你拿着一些东西去扫的话就能看出来这是什么昆虫，然后针对于昆虫做了一些科普它病理啊或者各方面的一些介绍，就是 里边准备要打造就是百花、百果、百草这种百蔬这种林下的那种科普的形式。 嗯， 其实现在我们包括我自己也感受到，我们这个小孩实际上现在咱们讲的接地气，就是感觉现在在城里边孩子很 不接地气， 不接地气。就现在你很多地方你都看不到这个泥土，全都是这种、这个水泥或者说柏油的硬化。 嗯， 那唯有回到农村，回到林下去感受天然的这个氧吧，天然的这种味道，或者说花草的味道，唯有到农村感受农村的变化，新农村的变化。因为这几年我们确实是从事农业之后，我感觉北京的农村就是可能是每天都在变，或者每年你要去到不同的村里边的时候，都会发生很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嗯，日新月异。 对， 别说小朋友们了，就前两天我去采访哈，看到这种林下经济的这个一些成果，比如说这种带着泥土气息的这种新鲜的泥土里面翻滚的蚯蚓，我都觉得我好多年没有见过蚯蚓了。 对， 所以那个时候的那种感觉也觉得，哎呀啊、好像回到了童年，很新奇。其实现在很多小朋友可能接触电子产品，然后或者说是经常在室内或者说是在城市当中，很少有机会走出去，所以这也是未来我们想要把农业和科普教育结合这么一个点的一个出发点吧。 对，其实就是在为什么我们又回到我们开始说的，我们还没开始做的时候，书记已经开始筹划这些东西，实际上他已经在这个村里边已经开始了做这个林下的蜜蜂的科普，还有一些这个中草药，然后也试种了一些很多的这个新品种。我们当时也在说，我说书记您干这么多事儿，有资金或者有项目支持吗？然后我觉得，所以有的时候就说这个书记在这个村里边的发展起到了很关键的一个作用。 书记说我有热情我有精力啊。 对， 你看既然陈老师说到这儿哈，我也想再追问一下书记，就是刚才提到的，你看我们村既有大桃也有香椿，然后现在还在做这种这个蜜蜂养殖和蜂蜜的一些产品，还有包括您说到养蚕，而且还说到咱们还有森林公园，还有林下经济。那咱们东凡各庄到底它这个村域面积有多大？小小的一个村能蕴含这么多资源和素材吗？ 我给听众朋友介绍我们村的基本情况。咱们村啊是那个户籍是842户，常住人口呢是2464口人，村域面积是7.9平方公里。 嗯， 这是在北京地区啊，算是比较中等大村了。而且咱们啥呢，结合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咱们从2013年到2018年，咱们把平原地还有一些浅山地流转，结合市里的百万亩造林工程，我们造林了。为了这个生态的发展嘛，造了2600亩林地。这个林造完了之后你干什么？那不能就看着林，就守着林， 它得产生价值， 那就真正上让它变成金山银山。 嗯， 所以说这块呢，我们跟区里，我作为镇人大代表写了一个提案，就是怎么样让这个造林地再产生更大的经济价值。 嗯， 峪口啊首先是农科创的创新中心，也是正在打造的叫农业中国心。 嗯， 在14-5规划中，我们怎么样搭上农业中关村农科创这艘航母，这是我们在乡村振兴陈老师跟那个农学院团队我们共同制定的，在这个承接了平谷区林下造林的试点任务。我们平谷区啊拿出是1500亩试点，是每个镇都有，而且咱们村作为重点试点村，咱们承接了是500亩。干什么？首先啊，这个陈老师跟那个农学院那个专家团队就提前介入了，测土跟气候的结合，到底适合种什么？然后通过这个科学数据的支撑吧，我们制定了，承接了林蜂、林花、林粮、林油，还有林药这几种就是项目。 这是要提前测量土地，看适合做什么。 土地、气候、适合这，还有是林子的郁密度。适合种什么？然后我们制定了一个方案。刚才陈老师说的这个森林公园，我们在2019年啊，已经起名了， 也得到了区领导的认可， 嗯， 叫平谷峪口龙源森林公园。这个龙源啊，大听众朋友们要问，为什么叫龙源呢？我们村，很有历史文化底蕴的村，可以说我们村北啊是北依恒隆山脉，东临凤凰山边，小珠山落中而成， 嗯， 形成的天然的龙凤戏珠景观，这是我们的地形。而且我们的历史文化这个沿革，又可以说呢我们很有龙的故事。我们也现在有猎虎桥的古香道，就是皇上跟文武大臣上崖西山朝圣的必经之路。 嗯， 从三河史料记载，康熙、乾隆、道光、嘉庆四位皇帝都从这个猎虎桥走上崖西山朝圣。有史料的支撑，而且我们这个龙源森林公园正好毗邻猎虎桥，啊，形成历史文化的文脉。 嗯， 加上我们现在打造龙源森林公园这个人文文脉。 嗯， 所以说啊，现在在龙源森林公园，我们规划的是五谷，五个谷的规划是按农民嘛，农村嘛，就要谈到五谷丰登，所以说我们规划的是以五谷丰登规划了五谷。五谷的规划是吸引不同的人群，从老年人、儿童到中年人都有的青年人。我们第一谷根据山形，根据所栽的花卉叫浪漫情谷。我们的山形就是像就是两个山两个心连在一起的山形 啊，看起来很有浪漫的意思。 对，所以说我们在浪漫情谷栽了什么呢？栽了那个百合，郁金香、玫瑰这个品种。那就是有寓意嘛，百年好合嘛。 嗯， 为了儿童，我们村也有萌宠园，配套的资源产业园是很丰富的。龙源森林公园我们准备打造一个动物乐谷，让更多年轻人去还儿童去认知。这块呢，这个区域呢栽的是那个牡丹50亩，还有白芍粉芍40亩，正好打造一个是牡丹园跟芍药园结合一个动物园。刚才提到了，我们第三谷是中药养生谷，依托桑坛基地这个产业园，是平谷区唯一获得平谷区中医药文化旅游基地这个授牌的，这是经过中药管理局、平谷区卫健委那个文旅委联合授牌的。而且我们村现在种的中医药单体面积在全区是最大的，也是未来支持民宿叫青囊小院，就是做药食同膳的，香椿宴、桑蚕宴，还有中医药养生宴。我们第五谷，规划的是洞，就是猎虎洞谷，就刚才说结合猎虎桥这个历史这个文化，打造一个洞谷，让年轻人通过历史文化的承载在体验新的园区的一些活动。 这个五谷丰登不是我们传统理解到的那种谷物的谷，但是同样的一个字不同的意义，我们打造的是五个有特色的区域，或者是五个有特色的项目。 对， 结合东凡各庄的这种地理优势也好，或者我们的这种产业资源也好，其实从书记的介绍我们能够听出来，一个村要想发展的好，它必须有规划啊，必须有这种科技的助力，专业人才的助力，有政策的引导，然后有这种市场的需求，它不是一个因素能够决定的，是需要各种因素聚集在一起的。而且您也提到了，既有现在大的环境，我们打造十百千万这种畅游行动计划，然后有这种休闲农业的大力推进，同时呢也有咱们平谷作为农科创的这样一个排头兵，一个前沿，我们需要搭上这个农科创的这个航母，所以村里在做这种转型升级的布局，也做了很多年，而且效果也不错。那么从这种产业的整个规划和升级和打造的背后，也有很多相关人士的这种助力，包括像陈国松老师这样的专家团队，其实一直以来都对东凡各庄的这个发展做了很多的这种科技的助力。而且今年参加农业农村局的这个创业创新大赛，你也提到了，就是针对我们林下经济的这个病虫害的防治。因为之前我们在采访这个飞鸟与鸣虫，当时这个王静也说哈，他说哎， 特别关注这个陈老师的项目，说看以后有没有机会能合作。据我了解，您这项目还获了奖是吧？ 对对，我们这次呢也是很荣幸代表北京要参加这个全国农业部他们农业农村部举办的这个创新创业这个大赛。我们是应该是十月十七号在南京参加这个半决赛。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项目来说呢，从实际的出发点来说，实际上是既有历史数据的这个沉淀，因为解决了农民专家还有一些行业学者的这个痛点，他的需求。那同时呢，我们又针对于这个咱们年轻人呀、青少年呀，又有科普的作用。那未来的时候，可能我们这数据有一些昆虫过了10年或者20年之后，有可能就像说的我们说的一些动物一样，可能濒临灭绝了。那未来的时候，我们想要再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大数据的沉淀，可以形成一些影像资料，那给这些孩子们或者说这些专业这个学者们做一些这个研究。 说到大数据的收集，我们是从哪一年开始做这个事情的？ 这个收集实际上又要回到我们的这个整个创业的路程上来说。我们最开始提到了做了一些这个养殖，然后我们又开始做了苹果大桃。实际上在做苹果大桃过程中呢，我们就发现早期的时候，在应该是在2016年2017年的时候，苹果大桃实际上还是传统的方式，就是没有经过这种电商。那我们有一部分青年回到苹果之后呢，开始推动整个产业的一个升级，然后由传统的这个就是农民等在田间一头去卖，改变能这个所谓的青年啊，或者说这个电商人员去推动整个产业，然后通过互联网通过物流的方式把它输送到全国。那以前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大桃你可能需要等几天才能收到，那后来之后经过这种快速的推进就很快收到。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现很多的这种病虫害，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一些虫害或者说这个霉菌病，然后老百姓辛苦的疏花疏果，然后桃袋到最后也快要丰收的时候呢，解开这个桃袋的时候一看上了黑斑病， 不是惊喜是惊吓。 对，这个一年的收成就没有了。所以我们也在那种场景下也看到过一些老百姓就当着我们面就开始哭，那种因为他确实是一年的收成都没有了。这个家里边可能这几亩地，因为它不是一棵树，它可能是几亩地都互相传染，那我们 这是非常痛心的。 对，所以我们就从2018年开始了，就作为一个数据形式开始收集，也当时也没有想到怎么用，正好赶到现在这个疫情之后呢，我们也出不去了，就以前我们还做了一些出口啊这些业务，因为也出不去了，所以我们就说正好把这个数据拿出来做一些这个应用，做一些这个人工智能的去分析，结果分析完之后呢发现这个效果还可以。然后我们就开始今年的时候就开始把这个项目开始向外去宣传呀，去做推广了。 哎，你看人工智能在背后进行分析，那我们具体是分析这些昆虫的种类，然后它的行动轨迹，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能有什么实际应用吗？ 实际上我们是这样，我们第一期呢开始做了一些大面积的这个图像的收集，就比如说各种姿态昆虫的各种姿态，同一种昆虫呢我们大概收集1000到2000张图片，然后通过不同的状态下边呢我们能够识别它是什么昆虫，然后这个昆虫识别完之后呢，实际上我们可以在整个农业生产过程中给做到一个虫情的预警，就告诉你这来的是什么虫子 啊。 因为还有一个虫子呢它是有不同的阶段的，它的病就是这个生理状态，可能有时候幼虫的时候是个卵，然后这个成虫过程中呢又变成那个蛾，它可能这个变化过程会很多，那我们在它不同形态下怎么告诉他这个都是叫这种昆虫， 就是纵使你千变万化也能认出你到底是谁。 对，就像我们说的孙悟空一样，不管你怎么变72变，我们最终还是能判断你的真身是什么东西。所以这个也是作为我们研究过程中发现也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东西，所以我们也就把这个项目呢不光是作为一个叫做昆虫的这个虫情预警，我们也同时也结合在一些园区啊或者说这个地方去做成了一个科普的东西。我们今年也在帮着东方工商去申请一个市级的科普基地，科普教育基地，因为这些东西不管村庄的怎么发展，始终是对于我们来说需要有人来，就是你怎么样把人吸引过来，那就有不同的项目不同的体验活动融入到里边去。像刚才书记说的这个五谷啊，还有说这个不同的这种一年四季的这个花海啊各方面的东西，你要宣传出去让人来产生消费，才能带动村民的这个致富。 只有村民的这个钱袋子鼓起来了，所以他们才愿意这个服务好村里边，就是共建自己的美好家园嘛。 嗯，来了以后吸引大家来，你得干什么？这就是我们一开始先要想到的。 对， 包括您说到的做的这种重情的这个预警，它其实是一个一举两得的事情，既能帮助农户来实现这种病虫害的防治，还有能够实现它这种对于小朋友的科普教育。那么今年参加这个创业创新大赛，您的一个初衷是什么？有没有想到能拿到这样的成绩？为什么被大家所关注了？ 我们其实这个初衷，当时想参加这个，只是想第一是验证我们的项目是否可行，因为我们也想听到一些专家的意见，就是行业专家，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应用使用者的一个体验。所以我们在这个比赛当中呢，我们也是这个收集到了很多的这专家的意见。那同时呢，我们也想验证一下这个项目到底怎么样。但是在整个的过程中，我发现很多人给了我们这个鼓励，然后认为我们做这个项目是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比我们单纯的做一些产品的这种供销啊，这种它的意义更深刻一些。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数据量的沉淀，然后未来作为整个农业生产啊，或者说研究上面是有很大的这个重要意义的。虽然我们现在可能只是用了一部分的这个数据的这个价值，它未来的时候可演变、可变化的这个空间是非常大的。 嗯，那这次要代表北京去参赛了，现在还在积极的准备过程当中，是吗？还要不断的丰富和演示一下，是吧？ 对，因为我们也是咱们这个市农业农村局人才处，他们也是给我们做了几期的这种培训了，就是。不光是赛前的北京市的这种培训，然后我们现在马上29号的时候，他也要跟我们做参加全国比赛的这种培训。因为我们对于在北京来说呢，实际上我们还是感觉有很多的优越性的。那我们和全国其他地方的这个项目比起来，他们可能由村、由镇，或者说由区这种一路杀上来，能够到总决赛，其实还是这个过五关斩六将。那我们在北京呢，是我们更容易这个项目做得好的话，更容易呈现出来。但是我们从总的来说，我们的规模和体量，就是应用的规模和体量，和一些这个作为农业的大区大省来说，是不具有这个可比性。但是我们有很多的创新点，就是回到我们开始提到的，作为全国的农科创中心，峪口镇来讲，或者说我们整个平谷区那种大的环境，鼓励我们这些青年创业者要不断的应用一些新的科学技术、新的理念、新的方法，让实现一些新的项目的创新。那有的时候呢，可能是我们针对于这种大的环境的变化，可能以前我们做了养殖上的应用的一些创新，那我们后边在这个供应链大桃的流通，我们也做了一些创新。现在我们又回到农业的种植环节的这个虫子上面，也做了一些这个小虫子大文章。就像我们说的这个香椿，可能就像我们当时书记提到的香椿产业也是大有可为，可能一二三产融合去做了一些创新。其实每个创新点都是需要人才在这里边去集思广益，去不断的尝试。那我们作为一个经历了整个在回乡创业过程中这种体验来说，我们也需要更多的人才支撑我们整个项目的一个发展。 嗯， 那同时我们感觉农村也需要更多这样的人才来帮助农村发展。 是，您看提到了培训，我们要参加全国的这种路演，需要有这种专业团队给我们进行培训，同时是不是也作为对农民的这种培训对象？其实书记之前也提到了，我们还有很多的这方面的一些人才培养计划，把传统农民怎么样引导他们成为新型农民，在这块儿，其实陈国松老师和您的团队也在做一个事情，就是搭载这种平台来聚集人才，然后不断的进行这种培训。你怎么看待这种培训的力量？不管是你接受培训也好，还是你去找专业人士培训农民朋友也好。 其实是两种方式吧。一个是我们接受培训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也是在不断的了解外面的世界，外边什么科学技术的一个发展，那结合这些未来的未知的方向的一个发展呢，我们也要在不断的摸索。那同时呢，我们也在培训别人，培训别人的过程是把我们的经验传授给别人。不管是说做电商也好，做这个大数据也好，做科技也好，实际上我们是避免这些返乡创业的人少走弯路，然后这个尽可能去成功。那培训农民呢，那我们是让他们有一种可见的这个预期效果，